易遇到，太难了。为什么？诸不得人，没有福报，生生世世不知道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少啊！那不得之人，要经过无量百千万亿劫，或有见佛，或者不见佛，以此事故啊，无足是也。诸比丘，如来难可得见，真难啊，不是假难。啊，见到佛要多大的福报，而且要有智慧，没有智慧见了佛得不到利益，有智慧的人见佛得利益。啊，为什么呢？对佛所说的一切法知道，句句都是真实不虚，依教修行决定的理由，这要智慧 啊！没有智慧的人见到佛，对佛礼敬，修一点福报，不生智慧。所以难可得见，啊，那我们这一生当中非常幸运的人生，闻佛法，闻大乘，又闻到无量寿经，啊，不要以为我们的人生容易，不容易，我们这一生太幸运了，佛劝行人，行人就是修行人，修净土的人啊，佛劝人当身心切愿求生净土啊，这幕后这几句话重要啊，不是别人劝的，释迦牟尼佛劝我啊，身心切愿念佛求生啊，切莫错过，此回若错呢，则真成错矣啊，就真的错了啦啊，千万不要错过，比什么都重要。那希望我们大家都要有这个认识，啊，我们今天寒生众生这一句是有选择性，哪些众生可以顺，哪些众生不能顺。 啊，普贤菩萨恒顺众生，顺境逆境都能够随顺，善财童子五十三财啊，圣人贤人，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闲欲不消，通通没有障碍，通通顺。这是很难很难的事情啊！普贤行什么人能修？法身大士，也就是说明心见性之后，是他们修的啊。我们今天修普贤行是小学生在模仿，不是真修啊！真修一定要明心见性啊，才跟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相应。没到这个境界，不相应的啊。也就是说，你还有分别执着，这就不是你的境界啊。我们今天从最低层做起，就是戒定慧，从这开始到等觉菩萨普贤十愿这个课程就出现了。啊，这个经真真了不起啊！一开头的时候，你看哪些人代表的十六位在家菩萨啊，前面念老也讲得很清楚，为什么用在家菩萨代表？这些在家菩萨都是等觉菩萨，地位跟文殊普贤完全相同啊，所证得的境界完全相同这里的含的意思，正宗法门是以度在家人为主，出家人好多啊，在家人难多。在家人烦恼习气比出家人多，念佛都能往生净土。那么出家人戒定慧不能成就，通通回归到无量寿了。无量寿是普度啊，在家出家上至等觉，下至地狱众生啊，包括无间地狱，而且是平等的度，这就不容易了啊。所以本经来会来到这个大会的这些圣众，以十六正士做代表，十六正士就是十六位在家等觉菩萨啊，贤尊普贤之德。但此经中世尊于方便中独垂方便，于圆顿中呢更显圆顿。这话什么意思？只以性愿持名一法， 六度万恨，原是十大愿望，直如一句佛号，摄尽普贤无边行门，回归文殊一心三昧。真正不可思议，我们读经在这些地方要能深深体会，感恩的心就会生出来。如果不是这一种方便当中的方便，我们怎么能够离开六道轮回？说个实实在在的话，我们就小乘来讲，修小乘教，学四谛法，37道品，我们这一生虚脱还都不能证得。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怎么能够了生死出三界？真难啊！84000法门，最起码的是小乘出果，我们得不到。可是你要遇到净土法门，你就得救了。净土法门的条件就三桩事情，很简单，真正相信，真正发愿，真正念佛，这三个条件就行。这三个条件就像此地所说的，广摄六度万恨，摄是摄受，广是广大，一切众生之类，在人间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闲愚不孝，只要你遇到了具备这三个条件，没有一个不往生的。往生到极乐世界是什么地位？做阿惟越智菩萨，难信呢，真难信呢。阿惟越智菩萨是化身大士啊，跟文殊普贤平等了，一点都不假了。一般人不相信是因为不敢相信，哪有这种道理？你在84000法门，连个虚脱还都这么多，你换这个法门怎么能成为得救菩萨？所以没有人相信这个法门。佛说得很清楚，唯佛与佛方能究竟，只有真正成佛了，他知道这法门没有。所以对阿弥陀佛无限的感恩，是阿弥陀佛自信 般若智慧里头流出来的。啊，信愿持名这一法，不但广摄六度万恨，还圆摄十大愿望。刚才讲的普贤之十愿，是大彻大悟之后，这些菩萨们所修的。阿罗汉、辟支佛、三乘菩萨都没有分，都做不到。那是法身菩萨修的。华严会上41位法身大士他们修的。啊，你看十大愿望直如一句佛号，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十大愿望就修圆满了。六度圆满了，万恨圆满了，十大愿望也圆满了。我们念这句佛号，有这么大的功德吗？啊，一声佛号能灭81劫生死重罪，我们天天念佛行吗？无量界的罪业能消除吗？啊，大家听了都摇头，不能。为什么经上说能，我们说不能？那就是我们没有信心，我们没有智慧。那念佛还有效吗？信心跟智慧重要。信心从哪里来？信心从无量诸佛如来加持当中来的。我们要具足什么样的心态才能得到过去生中无量诸佛我们曾经供养的，他们来加持，那来成就我们的信心。我们要用真诚心、清净心、恭敬心，就这三个心。真诚到基础，清净到基础，恭敬到基础，那就恭喜你，你的条件就足了。啊，这与经教上相应。啊，为什么呢？经教上往生的人必须具备的条件8个字：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与这个相应。啊，这一生要想往生，要把这部经参透，就是说要搞清楚，要搞明白。啊，确实有经依据，啊，决定可以相信，再不怀疑了。 我们的生当中圆满成就啊，啊，这真的万缘法相。啊，这几句话说的非常重要。直截了当，就用这一句信愿持名这个方法，啊，六度万恨十大愿望，无量无边的刑法通通在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号摄尽普贤无边法门，这一句佛号里头圆满具足华严普贤的境界性真。你看净土一句佛号把十大愿望全包括了，从离间祝福到普皆回向，啊，全都包括在其中。啊，怎么样行超普贤？这一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行超普贤。全靠信愿持名，一句佛号念到底，啊，心无杂念的，就是此地讲的一心三昧也。啊，该持名之妙行，这个修行法妙，以古旧为因信。阿弥陀佛是正道究竟的过去，圆满的过去，华严经上称为妙觉位，在等觉之上，我们用过去作为我们因地修行的核心，啊，因就是果，果就是因，因果同时啊，直截了当，不加方便，不落阶梯，这个法子妙极了。啊，一般人修行从持戒入门，啊，三规五戒那是因的，是善，啊，出家沙弥十戒，比丘250戒，从持戒到三昧，啊，因戒得定， 定就是三明，明定开慧，这开悟了。净宗法门走的是特别的道路啊，他把戒定慧三学通通融入在一句佛号上，这一句佛号就圆满了啊，圆满了戒定慧，圆满了六波罗蜜，圆满了菩萨的万恨，圆满了普贤的十大愿望，都在这一句话当中，妙就妙在此地，所以直截了当啊，不必再用其他的法门，这就是不假，假是假借啊，什么法门都不需要了，为什么呢？全在其中。无论你讲禅、讲密、讲教啊，讲戒律，通通都在一句佛号当中。这一句佛号圆满具足，所以不落戒体，戒体是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啊，引戒得定，再开智慧，有层次。这个没有圆修圆证啊，这一句名号是圆修，往生极乐世界是圆证，圆满证得啊，证得果位之高，是你无法想象。往生到极乐世界，虽然极乐世界有三倍九品，但是通通都是阿惟越智菩萨，这就平等的弥陀的名号，就是弥陀的化身，就是弥陀的极乐世界啊，中峰禅师在细念法术里面为我们开始说，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我心，那此方就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是此方，那极乐世界在哪里？不离当下。阿弥陀佛在哪里？就在现前。那为什么我们看不到见不到？是因为我们有障碍，障碍除掉了，你会说一句原来如此啊，你见到了，就在当下。楞严经上所说的，到处出生，随处灭尽，我们凡夫所见的，凡夫有殊胜的缘分，能见到阿弥陀佛的现身，他现什么样的身？跟我们有关系， 跟他没有关系。为什么？他没有起心动念，他没有分别之处。我们有起心动念，有分别之处，所以他永远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我们有感，他就有应。感的条件就是经上所说的清净平等觉，我们的心清净的，它会现象；我们的心平等的，它也会现象。我们如果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它也现象。那我们有清净心，有平等心，我们想见佛，他现佛像；想见菩萨，他现菩萨像。随众生心，应所质量。如果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现的化身像。啊，不是应化身。现的相确确实实是当初出生，随处灭尽。十方世界一切念佛求生净土的人，只要真心切愿，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临命终时阿弥陀佛来接引，没有一个不往生的。海贤老和尚往生112岁，那欲知是知。为我们敬宗念佛往生来做证明，证明念佛往生是真的。真正难得啊，在这个时代真正出家修行，它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啊，幕后这一招度了多少人啊，多少学佛的同学对于往生心里都还有怀疑，不踏实，看到他的样子怀疑就断掉了。名号功德不可思议，他给我们做证明。啊，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这个老人一生呢，就一句佛号，一切时，一切处。啊，有时候出生念，有时候默念。心里面除这一句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都没有。啊，他来给我们表法，告诉我们，真正学佛，想在这一生成就，一部经，无量寿经，一句名号，南无阿弥陀佛，就够了，不必再多了。那我们还加了一部经，他连一部经都不要，就是一句名号。真要相信啊！啊，念念相应，念念佛了。所以一定要知道，持名一法，这个容易。啊，普被三根，无逆失卧，也能医治二度生死。这个法太妙了。啊，持名就是念这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啊，自己要庆幸自己这一生当中遇到这样殊胜的法门，啊，无比殊胜的功德利益，自己受持这一句佛号，就能够永远脱离六道轮回。啊，不再搞轮回了。持名也发了，普被三根呐、啊。上上根，地上菩萨；下下根，地狱众生。两无逆是我，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只要遇到这个法门，没有一个不成就。那是也能医治二度生死。啊，就依靠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没有别的，不能不知道啊。啊，这一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这一句名号包含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名号都在其中，念这句名号，把十方三世所有诸佛全念到了，没有漏掉一个。啊，念这句名号包括了全部的大乘无量寿经，同时又包括了十方三世无量劫来所说无量无边的经教，通在这句名号之中。念这句名号，所有经典咒语通通都念到了。你能相信吗？这是在这部经上说的。 真正不可思议。这一句名号和包括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一切诸佛如来过去现前所修无量无边的功德，也在这一句名号当中。真正是宝中之宝啊，究竟圆满到极处啊。知道的人真的是不多，啊，一切法门的真正第一法门，没有比这更高的了。啊，净宗跟普贤菩萨关系非常密切，净宗所修的就是普贤的法门，那换一句话说就是华严。那全部的华严经就在这一句名号当中，念这一句名号，华严经就念完了。啊，念老的注解我看了之后非常欢喜啊，有这么好的注解，注得这么清楚这么透彻，太难得了。遇到这个注解的人少啊，真正是难遇到啊，难听到啊，听到之后啊难信的。如果你要相信的，你这一生就得度了，决定脱离六道轮回，你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去了。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你看看这个缘多难得。所以难知难闻难信之妙法，我今信得听闻，这是多么幸运。这人生闻佛法不容易，佛法那种你闻到大乘，你听到净土更难了。你能够听到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能够听到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难中之难。啊，我也已经到了晚年了，学佛63年，讲经56年，我也在表法，我也在跟同修们作证。啊，我以这一生60多年的经历证明，这个法门是我选择的第一法门。60多年当中，我讲了10几部经论，如果有人问我， 啊，净空法师，在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大藏经，这一部大藏经只准你选一种，你自己修学正果，你选哪一种？我丝毫没有犹豫，我会告诉他，我选择大乘无量寿经。啊，夏老的汇集本，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本，我选择这个。啊，一部就够了，这一部代表全部大藏经，不但代表全部大藏，还代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经教，都在这一部当中。啊，你相不相信？你要问我，我相信，我一丝毫怀疑都没有。啊，越讲越欢喜，越讲越有受用。啊，信心坚定，愿心牢固，绝不动摇，往生有把握。啊，一定要像海贤法师一样啊，欲知实质，欢欢喜喜的往生极乐世界。啊，不能想着有多少人来助念，不可以想着。啊，万一到那个时候没有人助念怎么办？自己完全能做得了主，这比什么都重要。啊，这桩事情自己做得到，不是做不到。啊，只要肯做，肯做是万缘放下。你临终关怀助念这个事情要放下。啊，那是别人的事情，不是我自己的事情。啊，往生不能生病啊。我们亲眼看到这些个往生的人，临终的时候没生病，欢欢喜喜，快快乐乐，时间到了，佛来接引，就跟佛去了。啊，所以我们今天非常幸运，无比的幸运，能够听闻。啊，要真信，要发愿，一教奉行。啊，佛教给我们非常简单，对净土法门没有丝毫怀疑，相信第一部经，念老注解里头所说的句句都是真实话，没有一个字是妄言。啊，首先要有坚定的信心。啊，念老的注解是不可全书，这里面收集83种经论，110种祖师的著述。啊，就是祖师的开始。 真的稀有难逢啊！啊，夏莲居老居士给我们重新汇集《无量寿经》，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是《大藏经》里面精华的精华。我们可以把这一部《大乘无量寿经科注》比美唐太宗的群书之要。那么他这个注解是群经之要。大乘群经之要。你要真搞清楚，真搞明白，你就会晓得我们这一生呢太幸运了。无比的幸运呢，一定要把机会抓住啊，决定不能空过。换一句话是，一定在这一生当中往生极乐世界。这就对了。我们看念老的文。依教奉行，时时念佛而身自清喜欢喜，我们太幸运了，把大乘佛法的核心找到了，结晶找到了，一生决定成就。真正发愿勇猛精进，顶多三年。我们能不把净土抓住吗？我们能不想在这一生往生吗？决定不可以啊。换一句话说，这一生不能往生，想超越六道轮回，没指望。这是跟你说老实话，说真话，太难太难了。世尊，弥陀，诸佛如来，慈悲到极处啊！没有一个不劝我们赶紧抓住，赶快求生极乐世界，把这个世间一切缘统统放下，绝对不要留念。我们常常劝人，劝人就是劝自己。人听十遍二十遍未必相信，我们劝人天天劝，总重复几百遍几千遍，自己真信了，自己真发愿了，真是成就别人的，一定是先成就自己。所以这个是一心道啊。净宗修行持名列在第一， 千万不能够错过，错过太可惜了。啊，只要念阿弥陀佛，真相信，真愿意往生，就会有感应。啊，感应到佛光照你，佛光照你，你感觉到什么？垢灭善生，心意柔软，深得清安，心生欢喜。这十六个字你得到了。啊，狗是染污，你心里头妄念杂念少了，啊，起心动念善念，处事待人接物心意柔软了，慈悲心现出来了，真诚清净心现出来了，所以深得清安，你能感觉得到，心生欢喜，啊，就是长生欢喜心。啊，在家的好样子，像夏天去黄念祖啊，李炳南老居士，在家学佛的好样子啊，出家啊，最近我跟大家报告的海清老法师这师兄弟两个人他们是出家的好样子啊，地仙老和尚徒弟郭鲁匠出家的好样子啊，一生就是一句阿弥陀佛，这都是大慈大悲呀！啊，示现给大家看的。那让我们对这个法门死心塌地，不再有怀疑了。啊，那就是我们决定得生的保证。啊，欧维大师说的，能不能往生在心愿，我们真心真愿啊，这些往生的瑞相坚定了我们的信心愿心我们对往生不怀疑了，那下一步呢，认真念佛，只有念佛会提高我们的品位，其他的都做不到。为什么不念佛？我们认真努力念佛啊，这些都是我们最好的榜样。我们要认真地学，像海清老和尚 就这一句佛号，啊，在现前这个时代，走他这条路，稳稳当当，啊，直接通达西方极乐世界。